再次重复，邀功经就是频繁，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跟你说的那种，其实是很不喜欢的，因为你这种刷存在感会让我觉得你很闲，真的是没工作可做了。 但是他如果，因为我们一般说精，就是他已经在这方面做的炉火纯青了，就是他很会包装自己的这种邀功，然后就做的很周到，比如说，老板，哎，你今天好帅啊，老板，他就包装他的一切的表达的时候，我们经常，咱中国有句老话嘛，伸手不打笑脸人，就是他这种方式来跟你邀功的时候，你会很反感吗？会至少表现出你的反感吗？ 其实会，还是会的啊，就算 跟性格有关吗？ 对，你再喜欢听漂亮话，也得有个度，天天听你就会觉得好虚伪。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随意夸， 底子好的另当除外啊。好，第二种我觉得会喜欢的，其实领导层就是作为领导 leader 的话，他会更喜欢的是那种适度邀功的，对于大事他会去邀功，对于重关键节点他会去邀功的人，这样的话，作为领导层或者说老板来讲，他会认为说你让我知道你这个员工的存在感，存在在哪儿，你的员工的价值到底体现在哪儿了，这样的话不需要，因为每个老板呀，每个领导他每天有很多的事情，他不可能真的对每一件事情都关注的那么的细，所以当你主动的适时的并且用很好的方法去邀功的，对于这样的员工老板还是很喜欢的，因为我知道所有事情的进度，不需要你直接就做了一个汇报，其实邀功就是一个汇报，只有真正特别重要的事情才会说希望能做出一个功绩，所以重点的事情你邀功了，我就知道你做了什么，我也知道项目整体的进度，甚至会认为说，当刚才我们提到说如果邀功带上团队啊等等，那我甚至有可能会认为你以后是一个 team leader 团队管理者的一个特别好的苗子，所以频繁邀功的我们绝对 no啊，然后对于适时的有方法的，对于关键节点上会邀功的，我们是非常喜欢的 啊。那因为小薇，以我就是目前跟你聊半个小时，我对你的了解，你首先是特别会表达，很 open 的这么一个男孩子，但是其次呢，我看到你骨子里其实那种很踏实肯干的这么一个小伙子，所以你自己在做到一个团队 leader 的时候，你会更喜欢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老黄牛式的员工，就是他看他做任何事儿你都看在眼里，你虽然不表白，但是老板我都知道，是那种，还是说他确实也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他很善于表达，他在适当的时候去跟你邀功，就是我们把邀功精扔到一边，就这两种员工你更喜欢欣赏哪一种？ 这还真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一定会给您一个答案啊，但是我也首先要说，就是每个企业两部分人其实都需要的那如果以我个人来讲，我工作了，我2006年开始工作的2006年也很早了哈， 对啊， 然后职场的叔叔了，我觉得在我2006年到2010年吧，这4年之前，如果我现在细想，我会喜欢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因为我觉得我是那样的人，每个人都有光环效应，我是这样的人，他是那样的人，我就喜欢那样的人啊，因为2010年的时候我也在带团队在做一些事情，当然那时候很小，但是经过了这些年的摸爬滚打之后， 血雨腥风， 对，血雨腥风我觉得其实反而后一种就是会适时邀功的人，我觉得会我会更喜欢，勤勤恳恳的时候，有时候时间长了会被你的团队的成员或者说伙伴或者说你的 leader 啊老板，会觉得说你不会动脑思考，像举个很鲜活的例子也是，我们前一段有招实习生然后有两个明显的对比，有一个实习生，他就是每天交代你什么你做什么，你做完之后你从来不会告诉我一个结果，除非我问你说什么样了你给我一个结果，但我们更希望尤其像创业公司很快速或者互联网公司很快速，他希望的是说及时的沟通，及时的反馈，其实这个反馈就是一个邀功，你做没做完，这个日报你更新没更新完，后来呢，我们因为他回学校，我们又请了另外一个实习生来工作，那个实习生的主动性就很强，你交代事马上就说，包括周末他会主动来跟你说有更新吗，是这个日报啊，即使是周末，这个事情我没有跟他交代过，这两个对比 我不知道您这边，反正是我肯定会更喜欢后者。 没错， 不管是我会考虑他的态度，考虑他的工作能力，考虑他的执行力，都是后一种。但实际他不断的在群里或者单独去问我说有没有更新，其实也是一种小小的邀功。这个功绩是在于说你每天知道啊，你来这边是要做什么事情，你做了并且做完了，也是一个小功绩。 没错，我特别能理解，就是团队当中我们需要的这种默默承担的老黄牛式的员工。 是， 但是在现在来看，你身处到一个领导职位的时候，跟这样的员工沟通成本会让你觉得很心累。 是的， 就是你要不断的去追问他，他也许会给你个完美的结果，但是你需要劳身劳心劳神去问他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你在消耗自己的一个过程。 对， 那如果是主动邀功的孩子，就是他也许不是在邀功，或者他只是来主动的告诉你他的工作进度，然后主动申请一些工作，会让你觉得你很省心。 省心，对，对， 这个就是在团队当中可能更青睐哪一种员工。 没错，没错。 那你刚才说这个，我就突然想到了《西游记》，我们经常会把《西游记》还有《红楼》里面的人物拿出来到职场当中说事儿，《西游记》唐僧就不说了，就是比如孙悟空，还有猪八戒，还有唐僧。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他是肯干的，就有点类似于唐僧，这个沙僧 默默无闻。 对，我就扛着我那个这个扁担，里面就不是有人说这个他到里面扛的是什么， 很多人都好奇， 挑了一路可是他们并没有换衣服，到处化缘，所以你沙僧 应该是同样的衣服买了很多套。 对，沙僧你到底挑的是什么，但是他就在默默的承担一些。大师兄说的 对， 二师兄说的 对，戏精啊，或者邀功精可能就是那个猪八戒。 是， 所以在这个团队当中，这两个人，猪八戒他可能真的没干什么事儿，但是他呢就会适当的在任何时候出现来活跃这个气氛。那现在如果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小薇，就是一个是猪八戒，一个是沙和尚，你更喜欢哪一种员工在你的团队里？这里面没有孙悟空的事儿 啊，孙悟空， 孙悟空是 劳苦功高， 介于中间，是既懂这个又懂那个。 没错 啊，如果按现在的想法来说，如果是沙僧跟八戒，我可能更倾向于沙僧吧。因为我可能是出于我目前团队需要这样的人考虑， 需要有人挑担子。 对对对，挑担子，然后真的去默默做一些事情。然后因为这个行业就是前面都能够怼起来，就是后面是需要踏踏实实去做事儿。 我明白，就是说白了，你这个行业不缺八戒那样的戏精， 对， 缺的就是愿意默默付出、给别人鼓掌的， 是的， 踏实的小孩。 是的， 那也跟你现在这个行业有关系。 对，因为不管制作方还是说艺人的团队也好，其实我觉得我们做这行业更重要的就是一个真诚。如果是戏精以邀功精上身的话，我觉得不管是哪方都会很讨厌他们。但如果说我们的合作伙伴工作伙伴都是这种勤勤恳恳的，以真诚待人，帮替艺人去着想，怎么能够更舒服，让他能够更开心。然后对制作方来讲，我告诉你哪些艺人更适合你的这一期节目，能有什么样的爆点，两方都会很开心，都会认为我们的价值存在这里。我们去邀功，任何一方去邀功，也是有功可邀。所以我觉得可能沙僧会更适合了。 所以小薇，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自己，因为你原来是做 HR 的，然后现在做这行，这个行业改变了你很多 很多很多。 我 以前立志在 HR 界里面是最帅最潮的，但因为工作问题，就是着装啊，发现其实还是需要注意一点啊。然后后来我想转型，也是因为考虑说，哎，不行，这底子没有那么好，但还凑合，我得应用起来。没多少年了，我这也30多了，我就想不行，我得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呢，每天都打扮自己啊，然后潮一点，所以才转型啊。 就是慢慢的，现在也朝精的方向去做。 对对对对， 但是我相信我们小薇可以做成白骨精啊，白领骨干。所以你发现，在这个行业当中，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你们这个行业是让别人看起来充满好奇的，很神秘的，和艺人和那些在电视上荧幕上见到的人打交道，你觉得跟他们接触起来更多的时候 候是需要你戏精或者邀功精上身、 嗯、 还是需要你退掉所有的包装，用更真诚的方式去对待。因为你刚才说了你们这个团队是需要的、 嗯、 可是呢有的时候你不会包装自己，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是会吃亏的。比如说艺人他的时间是有限的、 嗯、 我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如果你没有用一个好的方式包装自己，让我瞬间的对你说的这个有印象的话，比如就是最简单的记者会的时候、 嗯嗯、 啊，有的记者他会特别的表现自己的时候，他就能瞬间的抓住这个点、 嗯、 他能给自己争得一点机会。 明白。 你觉得跟他们打交道他们是更青睐哪一种？ 其实坦白跟大家讲、 嗯、 包括跟姐姐讲、 嗯、 我的这方面经验没有那么多、 嗯、 啊，我老板的这个这方面，因为他一直做这个啊、 嗯、 然后包括咱们比较熟的一些栏目、 嗯、 爆款都是他去跟进去做的、 哦、 对。从他跟他沟通以及跟他一起去做、 嗯、 我发现其实真诚很重要、 嗯、 啊，真诚往往是最能打动艺人、 嗯、 啊，包括还提到的制作方。 嗯， 另外呢就是说其实那个不叫我觉得是一些小技巧、 嗯、 就像您说的，比方说像有一些艺人在考虑一些节目时他说我不去，但我们熟悉这个行业，我们知道啊他其实跟那个另外一个人关系很好、 嗯、 特别好，然后老在一起录节目，然后我们就会说哎其实他去，但其实那边也没有答应我们、 嗯、 啊他会说啊那你还不来， 嗯 他一想啊他也去，那我行那我可以去、 嗯、 然后其实这样我们就把两边都撮合成了、 哦、 就这里面其实还是用一些小技巧，然后呢当然也需要一些小戏精、 嗯、 你要演得很像说啊他肯定去，我告诉你其实他也不会去问， 嗯 然后你就告诉啊他肯定去，你们俩一块上去玩玩多好，他一想啊太好了，然后就还是这样，这时候呢你就可以， 我觉得这个事儿好难，是特别考验人情商的、嗯、 情商啊。其实包括以前做猎头也是要用一些小技巧、 嗯、 啊，以前打 cold call 就是陌生电话拜访、 嗯、 我给前台打电话，对方说你谁啊，我说我就找你们王总，你谁啊，我说我告诉你现在有1200万的生意、 嗯、 你们王总到底做不做，我都打了三回了然后现在还关机，你赶紧给我另外一电话， 嗯， 给那边小姑娘吓坏了啊，那您等一会儿我给您座机，要不然就都是用这种方式、 哦、 对、 就是需要技巧的， 需要技巧、 嗯、 啊，跟邀功一样，我觉得做任何事情不管是做戏、 嗯、 做好一个做一个好的戏精、 嗯、 还是做一个好的邀功精，都是要有技巧在里面、 嗯嗯、所以刚才呢小薇跟我们聊到了他现在在带领团队作为 leader 的时候、 嗯、 他是更欣赏哪一种员工、 嗯、 就是团队当中更需要哪一种员工。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问题我们更深层次的来问，就是你身边一定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特质的员工、 嗯、 有爱邀功的，有像刚才沙和尚那种、 嗯、 只挑着担不问担里面是什么的这样的员工的。那我们作为一个成熟的领导或者一个比较成功的领导、 嗯、 你觉得如何对待这两类员工？ 嗯，我说是不敢当成功的领导，我就在大家面前我觉得我永远是一个小白、实话实话，真的、 嗯、 真的、啊、 确实今天穿的挺白 谢谢姐姐啊。其实我觉得对于踏实肯干的我们反而应该多一些沟通、 嗯、 然后多一些鼓励、 嗯、 去激发他其实深层说想要去表达的那颗心、 嗯、 他一定是有带着他的顾虑啊、比方说像之前我提到那个例子，那个实习生在他去回学校去做毕业设计之前、 嗯、 我跟他有提过把这个整体的事情从不主动啊然后这些事情，他会说啊其实我希望能做到这个层面，但是因为我是新人、 嗯、 我不知道哪些可能说错了呀、 嗯、 或者怎么样，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他有这样的潜质能够做得更好、 嗯、 只是需要去激发，因此对于踏实肯干呢我们多鼓励、 嗯、 然后多和他进行一些非工作性的沟通、 嗯、 来激发他人性之间的这种对你的信任， 所谓的自信，其实也让他自信 心的建立。 对， 对，然后对于会邀功的人， 嗯， 我觉得就随他去就好了。 嗯， 但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是把控。 嗯， 就是说他邀功，大多数都会邀最后的那个结果。 嗯， 很少人会把过程也给你邀过去。 嗯， 有的人做事他会不计过程， 嗯， 只看结果。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事情他用了一些不好的手段去达成的功劳， 嗯， 我虽然拿到那个功了， 嗯， 但是他对公司的品牌也好，对整个的可能行业都会有一些影响的话， 嗯， 那也是不允许的。 嗯， 所以对于善于邀功的人，我觉得作为领导的人一定要实时的进行把控， 嗯， 可能你也要多问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达到的， 嗯， 你是怎么做的才能达到这个结果。 嗯， 这个我觉得是 两种不同的人的 对待 的 方 式，对对对。 那刚才我们其实也说了，职场当中，小薇从一开始就明确她的观点，她觉得邀功这件事情是必须做的。 嗯、 那就是当然在职场当中需要邀功的人，也需要踏实肯干的、默默付出来承担的这样的人。 嗯、 也说了，从领导的层面要怎么来对待这些员工。那现在我们再把这个问题给它抛开来看，就是你觉得邀功带来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嗯、 会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好的这个结果、 嗯、 你从你的职场经历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我觉得邀功的好处，很多人都说一到年底说哎，他升职加薪了、 嗯、 为什么没有我。其实很大一个层面就在于你不会邀功、 嗯、 你做了，还是那句话，你做了没有人知道、 嗯、 啊。酒香是不怕巷子深、 嗯、 但是这巷子可深了、 嗯、 中途有截胡的、嗯、你哪知道哪就插出来一刀、 嗯、 所以事实的你如果你会邀功升职加薪一定是有你的、 嗯、 还是那句话，企业和老板需要找的人是解决问题的人、 嗯、 有这个能力的人，那你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达到了这个功绩、 嗯、 那为什么不让你升职加薪呢、 嗯、 对。第二呢，我觉得会邀功的好处呢是在于说你其实会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对， 因为你每成功一个事情，人不是说只看钱的、 嗯、 啊，但更多的是实现自我价值、 嗯、 这就是工作和职业的区别， 他也需要鼓励， 对，需要鼓励、 嗯、 当你告诉老板、嗯、然后老板给你一个反馈说哎，你太棒了、嗯、这个做太好了、 嗯、 你会觉得哎，我这个在这几年我成长了、 嗯、 啊，很多人都说我今年列的目标到年底一看什么都没做成，那是因为你没有邀功，没有去总结，没有去做汇报、 嗯、 啊，所以我觉得第一就是晋升啊、 嗯、 加薪啊会有你的份儿、 嗯、 第二呢就是说对于自信心的树立是非常好的、 嗯、 第三我觉得会邀功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梳理和自我认知、 嗯、 你会盘算说这个功绩下来之后你是靠哪些比方说资源、 嗯、 或者人脉或者其他的东西帮你去达成的，你知道哦，我有这些东西、 嗯、 未来可以通过这些东西去扩展下一步做计划，所以我觉得有这三点好处、 嗯、 不好的地方呢就是说如果大家不注意技巧的话很容易树敌、 嗯、 啊，不管是刚才也提到不管是领导层评级还是下属、 嗯、 都会认为你是一个邀功精、 嗯、 对于这种妖精就必须打死、 嗯、 啊，甚至可能他们会联手把你赶出去、 嗯、 都是有可能的、 嗯、 第二个呢我觉得频繁的这种不善于技巧的邀功会让自己慢慢的不会就是丧失一些能力，你的心思不是在做这件事情， 嗯， 更多是去想说哎，我怎么能邀功邀得更好、 嗯、 我是12点发我还在加班还是凌晨2点发我在加班， 嗯， 就全部心思都在这儿、 嗯、 你没有一个好的心思去真正把一件事情做好， 嗯， 所以我觉得不好的地方有这两点。 嗯，哎呦，我觉得小薇你知道我就看着你我特别不能想象，这是就是在我看来啊，就是在娱乐圈打拼的这些小朋友或者是小伙伴，他可能更注意表象的东西， 嗯， 就是我们需要把一个表象的东西把它做好啊，这个业绩也是大家有目共睹 的、嗯、 但是今天跟小薇聊天呢，我觉得这真的是从职场上面一路打拼过来的，从最基层的 HR 或者是新入职的小白、 嗯、 这么一步一步他用他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哪怕是教训拿出来跟大家做的一个分享、 嗯、 非常的真诚而且非常的受用。你知道你的分享有的时候盖过一些资深的 HR，就是他在一个领域在一个位置做的久了之后他是很难目光触及到更深层次的东西， 是、嗯、 但是小薇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些切身的职场经历，他跟我们分享的真的是对更多职场的小伙伴来说是真实有效的、 嗯、 就刚才就邀功这两点来说，他已经把这个利弊帮大家做了一个权衡。当然这所谓的邀功的这个技巧里面除了跟大家说就是你在表达的时候、 嗯嗯、 要先把团队和你的这个伙伴 对 这个要事实的要先搬出来之后，当然把自己的功劳的这部分的梳理也要做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交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技巧。 对，还有一个小技巧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就是我们在邀功的时候刚才提到用汇报的是文字，汇报是一种形式啊、 嗯、 但我们在不管是文字还是说你真的是刚才说吃饭去简单闲聊、 嗯、 我们要遵循两点，我觉得第一点是说、 嗯、 简单事情就是事件加结果。 嗯，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吧，假设以前我做 HR 的时候、 嗯、 我跟老板说本来这个岗位要招30个人， 嗯， 我今天简历筛了20个人， 嗯， 然后面试了5个人，1个人通过就好了， 啊、哦、 事件 加结果、 嗯、 那对于复杂的事情，那我们就是要事件加难度加解决方案、 嗯、 加结果。比方说、嗯、我当时帮新浪微博从就是客服团队从没有零、 嗯、 到最后的200人、 嗯、 那这件事情如果我来汇报的话，我会说啊，现在每天业务量这么大、 嗯、 客服团队运营部跟我说了要搭建客服团队、 嗯、 但是现在已经过了招聘季、 嗯、 并且没有这么多的人去适合去做在线的这种客服、 嗯、 这是难度、 嗯、 而我的方案是怎么办呢？我先搭上面的那个客服总监、 嗯、 我去会去挖什么什么公司的、 嗯、 因为他们有在线客服，尤其是游戏行业的，然后我同时怎么样，然后校招我打算怎么样、 嗯、 怎么一个培养，这是解决方案。然后最后我会告诉大家说啊，一个月之内这个团队已经有总监，有一个绩效经理，底下有具体干活的执行的客服专员、 嗯、 大概有20个人、 嗯、 然后现在在天津开始怎么样，然后大家会发现啊，你是从背景然后到这件事情的难度，到你的解决方案，到你的结果， 嗯， 这样的汇报是汇报邀功复杂的事情、 嗯、 老板会觉得说思考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执行力， 嗯， 等等，一切都非常好。 哦， 所以简单是我们叫事件结果，复杂是事件、嗯、难度、解决方案、结果。 哇，小薇，你知道我特别禁不住的想给你鼓掌，同时在你在表达这段的时候、嗯、我就觉得我看到了你未来发展之路、 嗯、 就是星光坦途、 嗯、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带着思考在职场当中打拼 的、嗯、 带着一颗脑子，就是会思考的有智慧的脑子，远远要这个我觉得它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其他的因素。 是， 就是同样的一个简单的事情，如果你带着思考去做，你可以把它做得很漂亮、 嗯、 而不是只是做完。 没错， 那一个有难度的事情，当然你带着思考一定把它能完成得很好、 嗯、 那不管你是带着什么样的这个行动力去做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来说，你一定要在一个合适的机会去表达这一切。 对， 小薇刚才给大家支了切实有效的招，而且他治完之后，我觉得我完全不用做梳理，不用做总结，他已经帮大家就是把这个事情分析得很透彻了，怎么该去做邀功而不被同事和周围的人反感，那这个邀功怎么才是真正高级的邀功。其实说白了，归根结底高级的邀功是你先把事情做高级， 先有功才能邀。 没错，就是先把这个事儿干得漂亮，你才会有一个邀功的机会、 嗯、 但是追根溯源，像我们节目今天这个主题一样，邀功的孩子有奶吃、 嗯、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是的， 我和小薇也一直在就是深耕这个概念啊，要让大家知道这不是一件坏事情、 嗯、 邀功不是拍马屁。 是， 嗯， 邀功绝对不是拍马屁、 啊、嗯，所以今天跟小薇聊得特别快，时间也过得特别快、嗯、啊，很开心。小薇最后姐真诚地问你一件事儿 啊、 嗯、你觉得我还有包装活起来的可能性吗？ 哎呀，绝对的， 看着我的眼睛说， 绝对有， 真的有、嗯、 真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回想几十年前吧，因为我们2006年嘛、 嗯嗯、 十年前就是哪有这样的这么好的一个主持的姐姐说弄这么一档节目让大家去思考职场、 嗯、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在职场当中的道路上面的困难， 嗯， 那个坑它一直都在， 嗯， 只是说以前没有您做的这档节目的时候、 嗯、 我们这种人走过来的时候、 嗯、 可能掉坑里是摔一个重度残废， 嗯， 然后才爬起来， 嗯， 但有您这样的节目，我相信在座的朋友看完之后会有一些想法，但是你也会掉到那个坑里、 嗯、 只是说听了您的节目之后，聊了您的节目之后，他只是摔进去之后会变得很轻，他也只是轻伤，他、 嗯、 爬起来可以继续再走、嗯、 没错。 所以我觉得您做的这档节目我觉得真的超级好，真的超级好。 谢谢，你知道吗、嗯、你这咕噜更像是夸我们的出品人 啊，不， 这节目是他要做的。 出品人固然重要， 对， 但是一个节目的主持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他能够带动说嘉宾去聊更深层的东西、 嗯、 不去拘谨，不去紧张， 嗯， 这不就是您吗？这搁别的节目我可说不出来这么多。 哎，你知道吗，就是小薇哈，就是你刚才这么一包装之后呢，我觉得今天下了节目我会跟我们的出品人谈一下， 我有了邀功的资本了。 绝对有，绝对有。 我说你看，今见过大世面的小薇都这么夸我了，你难道不给我再涨五毛钱吗？ 来五毛钱的特效，走，点赞啊。 特别感谢小薇今天呢， 谢谢 用一个年轻人的视角，但是是一个职场有经历的这么一个职场达人的过来人的身份，跟我们分享了他的真知灼见。我相信今天有了小薇的分享之后，就即便像你说的，有的年轻人掉到这个职场的坑里了，我们的节目和小薇给大家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迅速的找到那只救命的绳索，能让他从这个坑里面爬出来，这也是我们这档节目的功效。 没错， 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也再次向小薇发出邀请，如果有机会愿意再来吗？ 一定愿意， 就是我们 只要是您主持我就一定来。 漂亮、 这句话请大家截图啊，只要高老师主持我一定来。 下次我们就聊一聊小明的身高。你还来吗？ 来。 再次感谢小薇，有机会再来。 好，谢谢大家， 也感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拜拜。 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